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唐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唐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索尼亚·达诺夫斯基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孙丽丽创意。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夜猫》。每一个周末，小男孩托尼都会和他的毛绒玩具们一起醒来。他的床上、枕头边，他全身都围满了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小猎豹、狗、兔子、小猴、猫咪，还有小松鼠。周末的早上，当托尼醒来之后，他会在温暖又柔软的床上赖一会儿。哦，不过今天可不行，今天托尼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托尼起了床，刷牙洗脸，穿好衣服，坐到了餐桌前。他开始画画，画他最拿手的黑豹。今天动物收容所将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夏日派对，派对上有抽奖活动，买抽奖券的收入将用来给那些小猫小狗们买食物和药品，而奖品们就是人们捐献的东西。托尼想捐献一幅画，他一边画一边想，只画一幅肯定不够。突然他有了一个好主意， 我可以把我的毛绒玩具全部都送去当奖品，我想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当托尼把他的主意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回答说，可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啊，这可不是个好主意。托尼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说， 妈妈，这是个好主意，因为我的好朋友们也想帮助小动物呢。 和每一个好朋友拥抱告别，请妈妈把这些可爱的毛绒玩具们装进篮子里。托尼和妈妈带着所有的礼物来到了动物收容所，这儿已经堆满了人们带来的奖品，蜡烛、书，不过这些东西和托尼那些柔软又可爱的毛绒玩具相比，都只能算是很小很小的安慰奖了。动物收容所的所长安妮高兴地对托尼说，太感谢你了托尼，而且你画的黑豹真漂亮，我可舍不得它们被别人抽走，我要把它挂在我们的猫舍里最醒目的地方。猫舍的猫咪们这会儿正蜷缩在他们喜欢的地方睡午觉呢。托尼轻轻地对他们打招呼， 嗨，猫咪，我不会吵到你们吧，我把这只黑豹送给你们喽。 一只灰色的大猫懒洋洋地睁开眼睛，它晃晃头，舔舔爪子，很快又闭上了眼睛。这时候安妮在一边说，这是瓦伦丁，他有点害羞。托尼轻柔地摸了摸瓦伦丁的脑袋，他的皮毛就像丝绸一样光滑。托尼哼起了一支曲子，然后对瓦伦丁说， 你喜欢吗？这只歌叫小夜猫。 瓦伦丁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音，看上去他很享受。夏日派对开始了， 妈妈和安妮演奏着《小夜猫》这首歌曲，这可是他们专门为派对创作的乐曲。安妮的小狗随着乐曲汪汪地叫着，就像是伴奏一样，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演奏结束以后，人们都围到了抽奖台前面，奖品中最诱人的就是托尼的毛绒玩具了。大家开始抽奖了，当太阳落山的时候，幸运的中奖者们带走了托尼的毛绒玩具。整个下午，托尼都站在猫舍前面看着瓦伦丁，瓦伦丁也透过猫舍的玻璃望着托尼。其他的猫咪们，有的爬在树枝上，有的卧在地面上，暖洋洋地睡着觉。这天晚上，托尼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床上，想起了那些毛绒玩具和瓦伦丁，他的心里也空荡荡的。托尼来到浴室里找妈妈。 妈妈，我睡不着。 妈妈知道托尼想要什么，她牵着托尼来到了客厅，说：你是想躺在暖和的沙发上等着我，还是想帮我一起来找找看呢？ 托尼问：我们要找什么呢？ 妈妈踩着椅子，从柜子的最顶上拿下来一个箱子，递给托尼。他说：你看看保罗在不在里面。 啊，是妈妈最喜欢的保罗， 那是一只灰色的毛绒小猫，那是妈妈小时候的毛绒玩具。这只灰色小猫已经跟了妈妈30多年，好多地方都磨破了， 最糟糕的是它的两只眼睛都已经掉了。 保罗果然就在箱子里面，托尼把它拿出来，抚摸着它的头，忍不住说： 可怜的小猫咪。 托尼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跑回浴室，在妈妈的饰品架子上拿出了一对圆圆的耳钉。这对橘黄色的耳钉闪闪发亮，橘黄的颜色中间是黑色的，平时戴在妈妈的耳朵上，可现在它看起来简直就是专门为保罗定做的眼睛。妈妈用针线把它缝在了保罗原来眼睛的位置，保罗有新眼睛了。托尼开心地说： 妈妈，现在它和以前一样漂亮了。 托尼用一条小毯子包起了保罗，抱着他坐在沙发上。托尼好像对他的新朋友有说不完的话。 明天我要带你去看看我的幼儿园，还有我以前有很多很多的毛绒玩具，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没一会儿，托尼就闭上了双眼，睡着了。这天晚上，他梦见了两只灰色的小猫。第二天早上，妈妈和保罗送托尼去幼儿园。托尼恳求道： 下午来接我的时候，你能把保罗一起带来吗？他肯定不愿意自己待在家里。 妈妈答应了托尼。当妈妈离开的时候，托尼趴在幼儿园的窗户那儿，隔着玻璃看着妈妈。妈妈骑着自行车，托尼待在小筐里，就在后座上。 然而放学的时候，妈妈没有把保罗带来，托尼很失望。您答应过我，不会让保罗自己待在家里的。 妈妈微笑着说：是的，但是别担心，保罗现在一点儿也不孤单。 托尼太沮丧了，他只听到了前面让他别担心，可后面的话他却没有听到。这一路上， 他难过的一句话都没有说。托尼闷闷不乐地回到家，突然他看到两只闪烁着奇异光芒的眼睛出现在他的面前。那是 瓦伦丁，你怎么会在这里？ 托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瓦伦丁就蹲在走廊的凳子上，保罗在凳子下面的小筐里，两只灰色的小猫都在那儿，就和他梦见的一模一样。 妈妈，瓦伦丁会留下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吗？永远在一起吗？ 是的，还有你的保罗。 哦，这可真是太棒了。 瓦伦丁很快就适应了他的新家。每天当托尼放学回到家，瓦伦丁都等不及的要跟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让朋友慰问他，抚摸他，然后他们俩会一起玩。托尼和妈妈在家里搭建了一座小树屋，瓦伦丁喜欢在上面爬来爬去。每当妈妈演奏《小夜猫》这首曲子的时候，瓦伦丁就会平躺在树屋旁边，咕噜咕噜地跟着唱歌。但是有一天，当太阳落下屋顶的时候，瓦伦丁突然跑出了露台，顺着大树爬下去，消失不见了。妈妈说，他只是出去散步了，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托尼却伤心地垂下了脑袋。 但是，万一他找不到回家的路，那可怎么办？ 夜深了，瓦伦丁还没有回来。托尼抱着保罗坐在露台上，伤心地哼起了《小夜猫》。他的眼皮儿开始打架，他困极了。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感到腿边有个毛茸茸的东西。他睁开眼睛， 瓦伦丁，你回来了。哦，是小夜猫带你回来的吗？太好了，你就是我的小夜猫。 现在托尼可以安心地入睡了。明天也许还会有新的奇遇在等待着他和他的两只灰色的小猫。 别吵了， 早上起来。 唐二朵，你怎么还在客厅里啊？我昨天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你就躺在沙发上这个姿势，我今天早上起来你还躺在沙发上这个姿势。 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吧？ 难道你昨天晚上没有 睡觉 啊？你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觉？ 我跟你说，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半夜诞生的。 你昨天一晚上没睡觉就是为了当伟大的艺术家？ 是的。你想，白天你走在马路上，逛在商场里，饭店里，在家里，你总有忙不完的事情， 所以你就要半夜 夜深人静，我就在思考，我在创作。 哎，那唐朵，我想问你一下，昨天你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你做出了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呢？ 我说了，我在思考再创作，思考完了再创作。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创作？ 我今晚还得要想一想。 天哪，今天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好吧。 早上起来真快。 掏耳朵。 早上好。 你怎么今天早上又在客厅的沙发上啊？你 你昨天早上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一晚上没睡，你今天早上又在客厅的沙发上，难道你又一晚上没睡？ 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半夜诞生的。 唐耳朵，你的眼睛以前是红色的，对不对？现在好像已经变成深红色了。以前你的脸是白的，对不对？现在怎么像熊猫一样多了两个黑眼圈啊？以前你的耳朵是竖着的，对不对？现在怎么耷拉下来了？ 伟大的艺术家跟别人长得就不一样。 那你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艺术创作？ 我在思考我往哪个方向创作。 你又在思考啊？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早上起来好快。 掏耳朵。啊，这次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倒是睡得很香嘛。哼，还想熬夜做艺术家。 我想明白了。 耳朵，你怎么突然醒了？ 我想明 白了。你已经三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了，你想明白了什么？ 我的呼噜怎么打的才会那么好听？ 哼，你还是赶紧回卧室好好睡觉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妈妈教呱呱做数学题，妈妈教了他半天，呱呱还是一窍不通。即便这样，妈妈还是没有放弃，就找了几道同类型的数学题来启发他教他。妈妈说，你看啊，这几道题都有一个相同点，你仔细看一看，找出相同点我就让你休息一会儿。呱呱看了很长时间，似乎看懂了什么，他大声地对妈妈说， 哦，这个相同点就是我都做不出来。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市直机关金山幼儿园的张君祥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青蛙最伟大。 我们都是小青蛙，呱呱呱，每天快乐的生活，最爱说笑话。我们都是小青蛙，呱呱呱，每天快乐的唱歌，心中志气大。不做懒惰之蛙，不做井底之蛙，好好学本领，来把害虫抓。要做聪明之蛙，要做勇敢之蛙，承恩除霸，青蛙最伟大。有天遇到我的小天鹅，千万别笑，我是癞蛤蟆。踢外地人变王子，和一起来跳恰恰恰。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青蛙最伟大。我们都是小青蛙，呱呱呱，喜欢快乐的生活，最爱说笑话。